不失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，请选管家帮。月嫂、保姆、保洁、管家式服务，让您家庭后顾无忧。咨询电话95081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买包、哦、买衣服、哦哦、换好工作，哈哈，找工作， 找工作，前程无忧。 经典9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很久以前，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，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，躺在你温暖手掌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。很久以前，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，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。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，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听听资讯，听听歌，这里是经典99，我是周周，继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。国务院近日印发了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，以最大的程度利企便民，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、好办事、不添堵为目标，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的整合共享，促进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，逐步推动实现跨层级、跨地域、跨系统、跨部门以及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。市水务局发布了141段长度约为665公里的黑臭水体的水质监测结果，结果显示建成区的57段黑臭水体当中有36段已经完工，占总数的59%，但是通州、朝阳等4区的黑臭水体完工比例不足50%。对于治理，相关部门也同时表示，黑臭水体的治理工作将会在2019年的年底完成。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4月份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的统计数据，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全部回落，9个城市房价环比下降或持平，部分的3-4线城市的房价依然在上行的过程当中。